依次讲嘅系无情的人，黑夜嘅街道上边一个人都冇，除咗路边嘅灯光同埋一旁嘅树木。凌乱嘅风将啲树叶吹到周街都系。呢个世界上就咗一个人，一个睇起身非常年轻嘅后生仔，但系佢就起努力系一摇一摆嘅，手上边就攞住一樽酒。在度一啖一啖咁饮住，嘴里边仲暗暗沉沉咁讲住一啲嘢。 哼，人家靓仔又点啊？有钱又点啊？睇唔起我啊？人哋只系玩下你啫，玩厌咗就会将你掉咗噶啦。你以为佢对你真系真心噶？我呸！ 讲完之后，佢就将手里边嘅白酒饮晒啦。而呢阵时喺佢唔远处嘅地方。有一个穿着白色裙，身穿一对白色高踭鞋，有着一头乌黑长发的女人站在那里，但是她的面就看不清了，不知道是灯光的问题还是她的头发遮住了呢，但是在这个角度看过去，那个绝对是一个靓女。以前是个男生在远处望着，心里面就想了，大半夜有这么大风，怎会有一个女生站在那里呢？还要穿着一身的白色，尤其是那张面根本就看不清是什么样子。难道自己是撞鬼？但是又仔细想一想，不可能的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鬼的，那些都是客人的。想到这样，于是他就走过去搭讪了。嘿，靓女，大半夜站在做什么？还穿得这么单薄，你不怕冻的吗？快啲翻去啦！但系嗰个女人好似喺度谂紧啲乜嘢，低住个头就讲啦： 我喺度等人啊，我一定要等到佢噶，等唔到佢我就唔会走噶啦。 男仔听到咁，心里边就谂啦： 唉，唔通咁巧，应该同我一样系失恋啦啩？居然咁巧俾我遇到佢，个老天都系几照顾我噶。 呢阵时仲送个美女过嚟。想到咁，个男生就笑笑口对住个女人讲啦： 靓女，唔好等啦，都个时候啦，边度仲可能有人噶？咁冷清嘅街道上边，连个鬼影都冇，更唔好话有人啦。我睇你仲系翻屋企啦，如果你惊嘅话，我送你都得噶。 嗰个女人耷低咗头，似乎思考咗几秒，然后就讲啦： 你送下我啦，跟住我嚟啦。 女人讲完之后。就往旁边那条黑漆漆的巷里面走了过去了。男生一听到这样，顿时心里面就激动起身了，但是他又不可以表露出来的，只能够默默地入了条巷里面。入了条巷里面行了一段路，女人突然之间就停了下来了。男人正要问他为什么停下来的时候，那个女生突然就转过头来了，但是她的头还是耷低住的，在黑暗当中根本就看不清他的面。男生开始就有点奇怪了，他现在想起好像一直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，只知道他身材非常之好，但是为什么入了巷里面还一直耷着个头的呢？现在停低了又想做什么的呢？但是这阵时个女人竟然凭空地消失了，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这里。突然之间后面突然就有双手死死地将个男生抱住了，周围的温度好像突然之间就下降了几度咁，然后那双手慢慢地在度摸，从男生的腰上边一直摸到面上边。呢阵时个男生喐都唔敢喐啦，佢感觉到那只手就好似喺地狱里边伸出嚟咁，冰冷刺骨。在摸到他眼珠那时，突然之间就非常之用力了，将他整个眼珠都按了入去。男生感觉到非常之痛，于是就想挣脱开了，但是那对手怎会被他挣脱开的，而且还越来越大力了。 为什么不救我？为什么不救我啊？ 突然之间有只女鬼在他耳边一次又一次地在重复着讲句话，就这样黑暗将条巷吞噬了，之后就一啲声都冇， 只得翻地上边嘅尸体，同埋死一般嘅直整。原来件事系咁嘅，因为有一日嘅晚上，嗰只女鬼一个人喺度街上边遇到一群流氓，啲流氓见到佢咁好睇，身材咁好，于是就将佢强奸咗啦。呢阵时有个男生经过，见到呢一幕，可能系因为惊惹事或者胆细啦，所以就唔敢上去帮手啦。女人一次次嘅求救，但系换来嘅却系嗰个男生嘅望而却步。人啊，喺睇到人哋有危险嘅时候，唔好总系抱住畏惧嘅心态，要有一个帮人嘅心。所以大家以后见到周围有恶劣嘅行为嗰时，唔好只系得把口，都唔好胆怯，要勇敢同埋机智咁去帮助嗰啲可怜嘅人。今日嘅故事讲完啦，多谢大家嘅收听。